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58集。本来想着要查岗的杜爷爷，一个不小心就被热情的单隐生拉进了屋。如今他坐在柔软的沙发上，却如坐针毡。 现在时间不早了，杜夜里马上就要下班了。 时间已经到了傍晚的5点半，正是下班的高峰期。街道两旁行人如织，道路上边车水马龙，天光逐渐暗下，灯光逐步灰亮，斑斓的霓虹色彩在车子的玻璃窗上旋转而过，绘成迷离的图案。杜夜里今天又准时下班了，他保持着良好的心情一路驾车回家。在穿过车流回到别墅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了问题。 我家门口怎么停了两辆车？一辆是单以生的，一辆是爷爷的。 杜艳里下了车，走到门口，还没按门铃，门就被打开了。管家站在门的内侧，彬彬有礼地替他开了门。门一开，屋内暖融融的气息伴着灯光，如流水似的淌了出来。单隐生的声音夹杂在其中，为这些暖光再添三分热闹的气息。杜艳里进了门，就往客厅的方向看去。隔断虚遮客厅，但也能看到一老一少两个身影对坐在沙发上。茶几上放着两杯茶，场面可谓非常的和谐。杜艳里在玄关停留了片刻，就听见单隐生一直没停过嘴。但他的爷爷也没发出任何的声响。杜艳里就对身边的管家说， 爷爷赶在我不在的时候来了，居然也没趁我回来之前离开。 管家继续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选择沉默是金。 隐生话太多了，开了枪就停不下来。我爷爷是不是找不到时机离开？ 杜艳里转头看了看客厅，眼中的和谐画面就变成了无奈的画面。 那个苍老的背影看起来非常无奈了。 杜艳里走上前去，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终于引起了两人的注意。单隐生和爷爷同时转过头来，单隐生一见到他就眉飞色舞，但杜爷爷一看见他就瞬间脸黑了一半。杜艳里把这两个人的反应都看在眼里了，他的坏心思也开始作祟了。他脚步一转，原本正向着中间的步伐就偏向了爷爷那边。他故意对爷爷说， 爷爷，您之前才去了公司，怎么又来了家里？是有什么事情忘记交代我了吗？ 话音刚落，杜爷爷的脸瞬间也黑了另一半。 真是毫无意外。 客厅里一时沉默，气氛极度尴尬，最后杜爷爷还是忍不住先开口了。 谁说我是来找你的？我是来找他的。 爷爷，您是来找我的？我还以为您是来等杜艳里回家的。 这对话一出来，客厅就再次陷入了沉默。这再次尴尬的氛围让杜艳里都觉得他该给爷爷打个圆场。但还没开始圆场，单隐生又张开嘴说话了。 那爷爷，您来找我有什么事？ 是来找你聊天的吧？ 是这样吗？那爷爷您和我们一起吃饭，吃完了饭我们继续聊天。 不是聊天。 那 我是来见见我孙子的好朋友，再送他一个礼物而已。 爷爷您太客气了，我都这么大了，怎么好意思像小孩子一样要见面礼呢？ 哦，居然还有礼物。是什么样的礼物？是管家手里拿的那个吗？ 杜爷爷和单隐生同时看着杜艳里。杜艳里暂且不管单隐生，只是保持着微笑和爷爷对视。片刻过后，杜爷爷嘴角抽了一下。 不不，不是那个，那个是别的东西，我要给他的是一个。 因为真的太突然了，杜爷爷根本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又因为有太多的选择，杜爷爷只能可疑地沉默了下来。 没有马上接上杜艳里的话。 是什么？ 旁边的单隐生也终于看出了端倪，他连忙拒绝爷爷。 爷爷，您真不用多费心，我跟杜艳里是什么关系啊？您想见我随时叫我，真的不需要什么礼物。 这大实话说得好，补刀也补得非常准。 杜爷爷自己临时编出来的理由完全站不住脚就算了，现在还被单隐生在自己的孙子面前重复了一遍又一遍，就好像他自己的真实意图被人重复了一遍又一遍。杜爷爷虽然生气，但更多的是无穷的尴尬，他实在待不下去了，他只想速战速决。他把自己的管家叫了过来，然后拿过礼物匆忙仓促地塞到单隐生的手里。 好了好了，给你的，没有任何意思，不要多想。 可是不是说…… 单隐生的声音在杜爷爷的怒目之下渐渐消失了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再拒绝了，只好乖巧地说： 好的爷爷，谢谢爷爷，我现在就打开盒子。 怎么这家伙就不能让人省点心，简直跟他爷爷一模一样。别打开，我走了你再打开。 杜爷爷死死地盯着单隐生，直至单隐生停了动作，他才借机带着管家一起转身离开，那步履匆匆的不行。 爷爷慢走。 杜艳里故意逗自己的爷爷，害得杜爷爷走得更快了。一分钟后，外头就传来了车子启动的声音，杜爷爷就这样落荒而逃了。拿着礼物的单隐生现在非常纳闷地看着窗外离去的车子。 所以你爷爷是来干什么的？ 刚才不是说了吗，给你带礼物来了。 那我打开了。 开吧，本来就是给你的东西。 单隐生打开了盒子，里面放着一块色泽浓艳、深绿欲滴的玉佛，周围铺着黑丝绒，显得极为高贵典雅。 哇，这块玉水头很好啊，你爷爷对你的朋友这么大方。 杜艳里瞟了盒子中玉佛一眼，似乎早有预料一样，一点都不惊讶。 爷爷一般也不是这么大方的，这次大概是特殊了点吧。 想想也是，照我们情比金坚的关系，那是应该送一点贵的。 这家伙总觉得又要走上错着错着就走对了的路线。 杜艳里看了单隐生一眼，没有把话说破，他从单隐生手里接过这条原本属于杜氏女主人的项链。 我给你戴上吧，玉要有人戴才养得起来。 我一般不戴项链。 杜艳里没有理会单隐生的拒绝，他直接上前一步替单隐生戴上了项链。他那沉静的眉眼之中满是谨慎和认真，就仿佛在做一件无比严肃的事情一样，非常的专注。单隐生也不好再拒绝了，就默默地让杜艳里给自己戴上了项链。 杜艳里好像好认真啊。行吧，这玉佛戴就戴吧。 玉佛贴上单隐生的皮肤，清凉的感觉一下子冲上了头脑，也冲淡了他心中那一丝的疑惑。杜艳里扣好了项链，然后后退一步，看着单隐生及其脖子上的玉佛。灯光之下，单隐生闪闪发亮，玉也闪闪发亮。 还不错。 刚刚完成了一个严肃仪式的杜艳里此刻终于放松下来了。他和单隐生又完成了一份合同，但这份合同没有白纸黑字，但比白纸黑字更加监牢。这一份合同也没有法律效力，但比法律效力更具约束。他用情感书写文字，用心落笔签名。如果他是监牢，必定有无数人甘心画地为牢，一声不出。杜艳里带着他一贯的含蓄告诉单隐生： 这块玉非常配你。 夜幕降临， 在婆娑树影的深处，有一盏亮在室内的灯。单隐生坐在杜艳里卧室的沙发上，他的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电脑显示的是一张图片，图片上有12种颜色：大红、水红、橘红、紫色、黑色、绿色，色彩鲜艳，醒目吸睛。单隐生的手里还拿着一份文件和一支笔，他时不时地在上面写写画画。杜艳里走到单隐生的身旁，看了一眼电脑屏幕。 在干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